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的崩溃呢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。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，可能也会笑，也会聊天，表面上很平静，实际上心里面的糟心事儿呢，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了。不会摔门砸东西，不会流眼泪，不会歇斯底里，但可能某一秒钟就到了爆炸的临界点，可能就是麻木了吧。 直到如今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看到一个小方法，说怎么样让每一天更高效更有意义，和你来分享一下。说第一个呢，要知道每一天的重点是什么，第二个是不参与任何没有意义的事情，第三个是避免任何不需要见面的人，第四个自己带饭的话可以腾出时间来午休，第五个是避开早晚高峰交通，挤出可以用的时间，第六就是少开车，多利用碎片时间， 第七个是留出独立思考的时间，第八个是勤总结，第九个就是努力做到不为小事情发脾气。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跑步、看书、少打瞌睡、少发呆、少走神。简单的说，和你无关的事情不要问、不要想、也不要多嘴，这样生活可能就会变得更美好、更高效了。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被遗忘的老歌，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，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品味时光之美。时光之美。

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透，他都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想喝酒了吧，我不想再抓你。 我朋友呢，昨天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我觉得他发的这一句话呢，还蛮酷的。他说，在我的认知范围里，思念只是一种水饺的名字，一来觉得很诙谐，二来也觉得很写实。 你心爱的歌曲 怎么去呼吸，在每次与你擦肩的瞬息，如今是你让我想起那洁白依旧，洁白依旧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状态，比如说早上呢，早起的时候就会发誓说，今天我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早睡觉不熬夜了。但是到了现在晚上的时候呢，就说反正都已经玩到这个点儿了，那就再玩一会儿吧，明天一定早睡，然后就每天继续重复循环，为了自己和爱你的人，不要熬夜哦。 也不要再被耍。 想去爱他。 我有两个共同认识的朋友，谈了接近五年的恋爱，但是却在女方家长强烈反对下结束了。从那以后，男方的签名一直都没有改过。他说，对不起，没有让你妈妈和你同时喜欢上我。知道他们故事的人都非常的心酸，但是生活只能活一遍，所以没有正确答案。跟我说，他外婆离开人世的那个黄昏，外公在病房里面陪伴着他外婆走完了他人生最后一段旅程。外婆临去前跟外公说放学了，后来外公告诉他说，这是从前他跟外婆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外婆常说的一句话，放学了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时间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波折，但是其实没有关系，正因为生命有倾斜，对的人才会相遇。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，何时才休罢？黄昏尽。

在听到或是提及，都还是会觉得很触动、很感动。我认为的经典歌手周杰伦，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久远，但是的确从小就听他的歌曲。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其实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么通常这件事情都是我们做不到的，因为真正想要做到的事情，我们根本不会刻意去下定决心，就自然而然做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和我们一起分享你最想要听到的经典。晚安。 一个人的海边，脚印被浪花湮灭，像刚才没有人在我身边，流星没听清许愿就坠落不见，感情多灿烂也熄灭，惋惜会在泪水里沉淀。我深爱过你的特别，所以不后悔，我们之间爱着绵延，快乐苦痛加倍，还是认为你最特别，却不再挽回。会心碎的拥抱，适合浅尝，不适合深深的沉醉。 你知道吗？ 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。